心，我要和你平静的生活，去看看天边日落，我轻轻而起握手，甜蜜的笑，哭泣时的拥抱。萨菲娜，萨菲娜，哭泣时的拥抱。萨菲娜，萨菲娜，哭泣时的拥抱。花花中凝着你炫目的瞳孔，湛蓝天空因为你而出现彩虹，不再斑斓的世界，留恋的一太久，只我才懂得你珍贵。萨菲娜，萨菲娜，只我才懂得你珍贵。萨菲娜，萨菲娜，只我才懂得你珍贵。